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出京双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今天终于放假的第一天了，听到就是一开场的时候，艾科就 Hello 这一嗓子，应该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又换人了。 Hello，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就是如果你不说你是思萌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还区分不出来，因为有人说你和老白的声音还有一点点点点相似的地方呢。 我估计他们说的可能就是开场那个 Hello 特别活力的那一下。刚才我还想说，我说我特别佩服你，因为假期第一天我们来上班，依旧来上班的时候，你还能喊得这么活力，还这么有精神，哎，我是太厉害了。 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在召唤着我们？ 那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就不 go by work 好吗？我们今天来个 holiday work， holiday song 好不好 ？OK， 来大声喊出我们的片花。 good by work， good by work， 再见工作。我以为我是和你有默契的。是 holiday song 了， 对，我刚才也想说 holiday song。 sorry， 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吧。 对， 开场曲、 就是、因为这两天呢，可能大家已经看到就是天气有点天空不作美、但是现在此时此刻窗外已经乌云散去了呀。 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快走开吧，来自贪阳的召唤，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就好不容易能够放一个小长假了所心神向往的一个期待。 哎，你知道这首歌真的是我从昨天下午一直到晚上的不断循环的一首 BGM 就是那个心中有一个美好的夙愿，想在今天期待实现一下，是不是？ 对， 好了，现在已经看到了天空渐渐的放晴了，是不是？我们如果有关注我们平台的朋友白鸡 FM 就可以知道，刚才我们其实抛了一个小帖子上来，就是有清则明，偷得春光半日闲。如果现在心情还没有大好的话，可以打开这则小帖子看一下，就会给自己的心情驱散一点阴霾。 哎，好像是阳光照进来一样。 有朋友就分享了说很喜欢和三五小五朋友出去踏青，已经约了明天，期待明天天公作美，给个好心情。 好像哎，其实咱们来上节目的路上，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慢慢放晴了。 对， 已经不是白天上午那种稍微有点阴郁不太好，还特别的冷。 嗯， 哎呀，我这秋裤真的是脱得早了。 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像你和我一样，从昨天就已经把好不容易藏好的羽绒服然后又给拿出来， 把行李箱收拾收拾再搬出来啊，把衣服都拿出来。 但是现在还好了，就是气温没有明显的飙升，但是呢天气已经渐渐放晴了，这也算是一个好兆头。 对，能看到阳光之后，这整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了 啊哈。希望大家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给我们来及时分享一下这三天你到底是怎么计划的呢？顺便啊，因为尤其是放假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因为不是下班路上，不是固定时间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所以我们偷偷的来诱惑一下大家，看看有哪些， 你今天又有什么小点子， 看看有哪些朋友现在还在线上啊。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放假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小惊喜。 哦，放假两个字， 嗯哼， 挺好的。哎呀，你说要放假了，我觉得如果说这三天这样我们稍微跑一下题啊，这三天如果不上班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睡三天。 睡三天。 没出息吧，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实在太忙了，有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在短暂的假期的时间呢，就是给自己放一个小假，懒得去出行。尤其很多朋友可能会有共同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三天假期不长也不短， 出去玩不太值当。 对，你出去玩了之后你回来会发现更加累， 所以你是最明智的选择睡三天。 对，但是呢在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心情或者说出行计划的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放送，就是我们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的大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那北京地区呢落地海选将在4月14号、15号和21号三天举行，大赛呢也是倾力打造的，这次的活动主题曲叫做会飞的耳朵 MV。 看了没？我那天看了， 怎么样？ 有好多就是咱们台的主持人就很熟悉的面孔出现的时候，心情特别好， 看到了自己的家人一样，是吧？ 对， 也是欢迎各位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一起来。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要是想看那个 MV 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 而且我们的大赛的咨询电话还有010-8501-3045，也是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你知道就是昨天在郭鹏说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就有种说有点在像做广告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抱有着非常满满的期待，期待各位能够在这次大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当电台主播的潜质的话，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期待成为你的同事哦。一首歌曲把这个好心情好愿望送给你。 Do you hear me? I'm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feel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Ooh.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it takes waiting for a love like thi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I wish we had one more kiss. I'll wait for you, I promise you. through the sea 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are most so pretty, you're all I see. Do you hear me? 我们通过电波传送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抓紧时间积极报名。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假期当中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文娱热点呢？ 王牌推荐。 当当，首先有一个电影要和大家放送了， 哎， 叫做《爆裂无声》。 爆裂无声，这是由姜武和宋阳主演的电影，也是在昨天起已经正式上映了。而且这部电影的导演非常值得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啊，谁？ 辛玉坤 啊，我知道。其实有很多朋友会看过他的几年前的处女作，叫做《新迷宫》，因为那部片子好像豆瓣评分还比较高，因为它是采用了很复杂的那种多线叙事结构， 而且偏向一种那种悬疑猜忌的那种风格，是吧？ 对， 引人入胜。 有人就觉得说他的这个风格有点像科恩兄弟。 哦， 如果不知道科恩兄弟，不是那个动画片当中柯南那个啊，是另外一个老无所依。其实这部影片呢，在豆瓣上获得了8.6分的好评，而且据说这部影片叫做《爆裂无声》，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哦。 而且是去年7月份作为 FIRST 青年影展的闭幕影片的首映，今天也是在全线上映了，所以说也是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爆裂无声》。 对，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国内的一些导演，不论是知名的还是新锐导演，他们都会效仿一些国外的大咖，比如说有人去效仿昆汀的一些手法啊。 对对对。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突破自己的原有这些框架， 而且是为了给观众朋友们更多的这种优质电影来思维来传递过来嘛。 所以呢，我期待更好的作品了。分享电影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具有时代标记的音乐会要和大家分享。 时代标记，那肯定是一位老牌歌手。 对，而且他是情歌王子。2018张信哲歌时代二的北京音乐会呢，今明两天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了。 而且这场演出当中呢，张信哲也是在100分钟的时间里面会带来15首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式情歌。我觉得张信哲的经典情歌15首应该都不够数的， 太不够了。你知道，在我今天选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很多首歌，可能 就开始纠结了， 是会信仰啊，等等等等。但是我想今天在电台重温一下《Destiny》。 如果还愿意相遇，给我再多一点点感应。是不灭的星星和痛苦不停的呼唤哭泣。 You are my destiny， 永远。 You are my destiny， 不变。 You 还残存想念，那么就快靠到我身边。你含着眼泪的双眼，就证明我还在你心里面。 You are Destiny。 这首歌曲可能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吧，就是 我觉得是勾起了可能大部分女生的回忆吧 就是会想到来自 星 星 的你。对对对， 哎，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听到这首歌曲唱的中文版本可能刚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但是我觉得如果通过张信哲的口吻唱出来还是觉得不错的。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作为一个男人对男人的评价，我觉得张信哲的声音里面真的是把男人的所有的细腻全部都唱尽了好吗、太可爱了。 在我们听歌的同时呢，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有很多朋友说，哎，你们的恶趣味又上线了啊记得回复放假两个字 啊，每放假两个字，可以获得一张图片，也是一个恶搞是吗？ 哎， 也不一定，看看 没有小惊喜，小惊喜， 小惊 喜，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只能说，就是说表达一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态，就是我们坐在直播间正在努力工作的朋友啊，真的有点好生羡慕呢。继续来分享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电视剧是由马思纯、李现还有刘敏涛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叫做《奇葩朵朵》，目前也在上映当中。 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其实在3年前2015年就已经拍摄完成了、那时候马思纯还没有获得金马奖，包括李现还没称为什么小河神啊，张若昀也没有现在的流量，但是这部剧呢都市爱情喜剧《奇葩朵朵》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啊。还有另外一部戏剧作品呢，何冰主演的陌生人，今天开始呢也会在首都剧场上演。一提到陌生人，我想起王菲的这首《只爱陌生人》，所以呢今天特别在选择放假的第一天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通过这个乌云刚刚散去的感觉，通过王菲的声音有一种清澈的感。

我们说旅行的路上就是和谁在一起旅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如果没有很好的同行人，还不如自己去旅行呢。 啊， 所以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桃子陶晶莹的《单身旅记》。 你看，虽然你说如果有假期的话，你想大睡三天，但是你放的歌已经告诉我们你的心里话了。你其实还是想去玩的， 有一个想去狂野的心， 永远是走在路上的一颗心。 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小长假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休息，还有偷得春光半日闲的同时，还要怀念一下我们的故人。怀念故人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家里有宝宝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会对很多家长带来一个问题，说如何和宝宝来解释这个清明节这个事儿呢？ 对，特别是那个年纪，是像有一些小孩子好奇心很重，然后就不停的追问，可能不太理解爸爸妈妈今天的做法。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别人是该怎么解释的。 哎， 王牌关注。 嘿，这个事儿呢其实挺尴尬的。小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妈妈，为什么清明节这天我们要去扫墓呢？是吧？但是爸爸妈妈好像在那个年代就没有那些开拓的思维去帮我们有个很好的诠释，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的传统节日当中，清明节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节日，它不像春节或者说中秋这样充满了欢乐，而是说提醒很多朋友在怀念那些离开的人。让我想到一首歌 Remember me Coco。 对对对，而且其实忧伤啊，虽然说这个节日很特别，但是忧伤我觉得不应该是今天一个贯穿的主题，我们还是想用这种温暖来陪伴各位度过这一天。 啊哈，就是对于很多有孩子父母而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天可能会激起很多孩子的好奇心，因为平常的日子我们会尽量避免谈论什么生命有终点啊，你是从哪儿来啊，该要往哪儿去啊，这样的话题，尤其是对孩子就更不知道如何去解释。 对，但是比如说你看央视的主持人李小萌今天呢就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个自己去年写的文章， 怎么说呢？ 主题是如何向孩子来解释死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很简单，死亡呢就是心脏轰轰停止跳动了，然后在人埋葬的地方竖一块墓碑就可以了。 啊，这是理智版本的。 哎， 就是如果说他女儿要是问说墓碑是什么呢， 这时候李小萌就打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方。墓碑呢就像是一部电话，活着的人可以对墓碑说话，地下的人就会听到，但是他不会回应。 哦， 因为小孩子对于打电话是有印象的，爷爷爷爷我要去你家玩了什么的，对吧？ 哎，这不好玩。 啊，不，这是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嘛。 这个，对，这个比喻是挺好的，挺贴切的，就是很温暖的一种解释。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个儿童绘本，就是也是像很多孩子在解释死亡究竟是一个什么回事，而且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你来讲好不好？因为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OK， 那我们就姑且把这个帅帅的小男孩叫做 Michael。Michael 有一天呢，就是突然见到了离开的爷爷，死去的爷爷，他就问说：“爷爷，你不是已经去世了吗？”爷爷说：“对啊，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心愿没有完成，所以呢，你还能够见到我。那么到底是什么心愿呢？”爷爷说：“我忘记了。”然后 Michael 就陪着爷爷做了好多好多事儿，比如说吃冰激凌啊、划船啊、玩捉迷藏、去公园。最后爷爷终于想起来了，说：“哦，原来我还没有完成的心愿就是跟你好好的道一次别。” 于是他们就郑重说了再见，爷爷就消失了。 哎， 所以就说每一次离别，我们都要好好说再见，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Again, 一放这首歌就突然想到了电影当中的画面。 Remember me.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哎，刚有人说你有点声音像那 Mr. 常小航。 是啊，我都已经以假乱真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就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百变超人 啊，还挺好的。刚才这首 Remember Me 你刚刚说了嘛，也是让很多朋友都会想到 Coco 那部电影画面。 其实我因为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可以毫不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大老爷们毫不掩 饰哭了3次。对、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所以今天说这个话题呢，并不是说让大家带来一种伤感的回忆，而是说如何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说如何教你身边的一些孩子们去认识到死亡这件事情。 对。 还有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古代人是怎么过清明的。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帖子，还说的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你看啊，清明节是一个传统节日，但除了我们了解到的扫墓啊、祭奠先人，但其实清明节呢还是一个春天的节日。在这里我觉得可以先暂时忽略一下今天的温度。 对 稍微不太像春天啊，不过没关系，古代人在清明节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活动。 比如说 寒食节。寒是寒冷的寒。就是在这一天家里不能生火，只能吃冷的食物 啊，所以说今天去吃什么刺身啊， 什么冰淇淋啊， 开玩笑了，开玩笑。 对，到现在可能很多地方还保留这个习俗。 还有一个就是荡秋千。这个我也不太能理解。有人说古代人真的特别会养生 啊， 因为寒食节呢大家吃的都是比较生冷的食物，所以为了避免我们肠胃有点不舒服啊，所以要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活动一下筋骨， 所以要去荡秋千，对吗？ 对，那为什么 促进一下肠胃的吸收消化？ 对，其实这个也可以说，如果演变到今天的话，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今天要是大吃大喝完了之后，可以去一下健身房。 对，现在秋千不好找了，但是跑步机遍地都是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像这个古代人过清明节呢，会有蹴鞠。要么说足球就是咱中国人发明的呢。 对， 你看古代人在清明节的时候也很喜欢玩蹴鞠，还有打马球，包括在三国时期曹操父子就是非常喜欢打马球 啊。还有什么放风筝啊、插柳啊，这都是我们知道的在春天特别适合出游踏青的一些活动。 所以为什么说清明节其实也是踏春节嘛。 刚才听过了这个 Remember Me 之后呢，不由得又把这个悲伤的情绪带进来了。当然我们今天希望奉献给朋友们一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交伴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庭前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君此去几时 朴树我记得曾经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嗯、如果类似的歌曲有一首是他自己写的，他怎么着都愿意， 此生无憾的那种，是吧？ 是是是是。 你知道我这一次在听朴树，就是在直播间来听这首《送别》的时候，我注意到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背后那个很远的孩子的那个欢笑声，让我觉得特别的好 啊。 对，特别有春天包括夏天马上悄悄地要来了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想和收音机前很多朋友营造的一个氛围。 嗯， 就是今天我们不想给大家带来的是冰冷，而是一种温暖的气氛。 哎， 就是送别这首歌曲呢，我们除了怀念一些故人之外，我们要笑着怀念，除此之外呢，还要就可以怀念一下曾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匆匆而过的一些过客。 嗯， 哎，就是能说话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你知道，你说到这儿就让我想到今天我在中午上节目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朋友，就是听众朋友在公众平台上给我发过来的、嗯、他说很简单那句话，但是特别好，我知道岁月从不饶人，所以开始珍惜每一个人。 哦， 就是哎，我们要珍惜身边那些朋友啊家人啊，更要这种相互陪伴的时刻是越来越少了。 对，因为有人会发现越长大越孤单，可言无二三，是这样吧？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马上就是要该说预热题的时候了、 哎、对对对， 我们说一个和这首歌曲有关的好不好？ 好，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朴树的《送别》， 嗯， 是出自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当中的一首歌曲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马上听到这个声音呢，非常的熟悉，是来自 Mariah Carey One Sweet Day， 因为这首歌曲很适合今天哦。Day 来自 Mariah Carey， 其实这首歌我为什么说很适合在今天放呢？ 嗯、 因为当初写的时候，他就是为了纪念自己逝去的好友而创作的，就是他觉得，当我们身边的友人、亲人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总会忽略他们的存在。 哎， 但是当一个一个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哦，原来你在我身边有这么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在朋友离开的时候，要觉得。反而是这种想念让他更加深了这种和朋友的印象。 对，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重要性，就是 我们不要忽略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说我爱你，或者说给他们一个拥抱。 那 你先开始吧。 我要拥抱一下你吗？拥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好不好？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刚才的那首歌来自朴树的《送别》，是出自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吗？是或者不是？发送答案包括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吉 FM。 对，哎呀，你现在真的是很熟悉我们节目的套路啊， 一口气说下来了啊。 来，我们一个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啦。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熟悉的音乐又要响起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有人说你的声音和张小航挺像的，而且和那个春慧也很像，所以你现在真是百变星君， 百变金刚了。 听到这个声音呢很熟悉，来自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要活着，你的生命埋葬了追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没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身体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请跟随着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 来自周传雄，蓝色土耳其。有的时候音乐就是像时间的话匣子一样，不小心就打开我们尘封的记忆。 嗯，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勾起了我们很多朋友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的回忆吧。再一次在通过电波的方式收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回想一下当年和你一起听这首歌曲的人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 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 听歌的同时陷入到回忆的同时，记得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刚才的问题呢很简单，就是朴树的那首送别。 送别这个版本是出自电影厨子戏子痞子吗？回复是或者不是，一定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记得哦，一定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哦。稍后见。 Smart 耀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 第三届华人春天艺术节，立意传统之美，国际闪耀。

Hold on, hold on， 这个我觉得也是算是给我们接近的第一位朋友加油打打气，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今天老白好不容易不在家， 所以我们又要发福利了， 现金累积到500块了。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Hello， Hello， Hello， 你好。 哎，出其不意的是一位男生， 哎，很活力啊。 怎么称呼啊？ 哦，叫我大鹏吧。 大鹏吗？ 大鹏是这样吗？ 是那个缝纫机乐队的大鹏吗？ 不是大海 啊，大海啊， 大海 ，OK， 大海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的正问正答 啊，准备好了， 五道题的时间 ，Ready Go， 希望这首歌曲能给你带来一些好运哈。 请听第一题。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请问这首描写清明的诗是白居易写的吗？ 是。 哎呀， 你知道思萌已经用那种智多星的方式在给你提问了，竟然都没有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他是另外一位啊， 是他是杜牧写的， 对， 嗯， 哎呀， 很遗憾答错了， 很遗憾，很遗憾，但是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节目。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喂， 白 吉 FM， 白吉 FM 吗？ 好， 我们的节目是叫娱乐最王牌，请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虽然说今天的第一道小问题答错了，但是我们还是有9块9毛9的小红包等候你哦，稍后把接听二维码发送过来。 好的，谢谢。 好，谢谢。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勇敢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瘦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革命，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多 而精彩，来自新裤子。 明明是火热 啊，火热 啊，对，要升温了 啊。就是不管是火热还是精彩，都希望大家能够在享受小长假的同时，释放一下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压力。包括我们今天的现金累积到500块了，虽然说第一位朋友已经和我们的500块失之交臂，但是我们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他刚才其实因为信号的原因并没有接通。 现在在线上了是吗？ 好，我们来听听看。 Hello， 能听到吗 ？Hello， 哇， 怎么 听见吗？ 可以听见吗？ 我就听得见。 我们俩像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一样，喂，是这种节奏吗？怎么称呼啊？ 像卢沟桥的卢， 卢沟桥的卢，小卢。 嗯， 哎， 我看你的微信名字上面写的是1米多的小短腿儿。但是我看了一下你的头像的照片，还是有2米8的气场了。希望今天能有5道题的好运，把这500块钱拿走，好不好？ 好的。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Ready, go。 第一题，在金庸的小说中，乾坤大挪移这是段誉的武功吗？ 不是。 哇，非常的果断。 女生能答出这道问题的确实寥寥无几， 很难得了啊。 嗯， 下面这道题，下面这道题哦，刚才这个段誉是凌波微步 啊， 对， 张无忌应该是 乾坤大挪移，没错。哎，下面这道题啊，看你了不了解了。巴西足球名将坎卡在球场上的职能是前锋吗？ 是 是，这个。 女生嘛，可以理解，女生能了解球星很少，我们了解足球就更少了。 我其实挺想问的是，那你男朋友就是会平时爱看球吗？ 这一看就是平时，现在此时此刻接听我们电话的时候是一个人，男朋友没有在身边，对不对？ 嗯， 他在身边。 他在身边啊？他没有给你支招吗？ 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对吧？对呀、啊、他就是不是啊，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不是。然后 你 刚才答 你为什么对答了是呢？ 应该小傲娇内心小公主突然跑出来说，你说不是我就非得说是。总而言之，今天还是有九块九毛九小红包以资鼓励啦，记得稍后把截图二维码发送到白金 FM 好吗？ 好的，谢谢， 祝你有个好假期，有个好心情，拜拜。 拜拜。 嗯，当然我们今天在连线同时还有第三位朋友马上就要接近了，他究竟是谁呢？我们屏息以待。 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造之在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难安长梦，梦去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是否跨风成龙？ 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听起来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是来自苏妙玲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天才白痴梦， 天才白痴梦更有质感了。 对， 其实你知道，刚才就是刚才听二位的答题，我特别的有共鸣。 怎么了？ 就是我终于找到了跟我一样在第一道题上就倒下的人。 对，其实思萌以前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就隔空出现过。 对，我的 BGM 就是可惜不，哎 。所以你深有感触，就是能够理解一下收音机前那一头可能不太能听清楚问题， 对， 或者说 而且又很激动啊， 对，又很紧张啊，然后又有信号干扰啊，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刚才第三位听众本来要接通的时候，他叫什么？王峰是吧？然后他说抱歉在干活，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了。 也很辛苦，跟咱们一样在工作岗位上。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小问题留给各位了。我们一首一个广告之后吧，我们再来和大家做这个游戏，就是听前奏来识别歌曲。不要走开了。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哎呦，老白今天虽然不在，但是我们还能听到隔空听到他的声音哈、啊。 对， 一起去寻找春天， 有一种来探班感觉啊。一起寻找春天的旋律，其实还有好多歌。刚才如果不是老白的话，好像那片花里面这些歌很久很久都没有印象了。 是是是， 春天在哪里？这个歌从小我就不会唱。 现在会唱了是吧？ 现在听老白一唱啊、哦，会了。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我们答题的之余呢，抓紧时间把九块九毛九的二维码发送过来。刚才已经看到了秋凯还有一米多的小短腿，那稍后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就是已经在屏息以待我们稍后要放出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玩这个游戏的方式已经变了，不像以前就很简单说这道题是不是呢，不是一句。 现在一定是要先听前奏来猜歌名、 也不是说听完前奏之后让你只简单的回答出来这首歌曲是什么名字。今天我们又要加码了。就是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 哎， 你不仅要识别出来它是什么歌啊，你也不这样吧，大家就只需要告诉我这首歌曲出现在哪一部的电影当中就好了、好不好？一看就是电影金曲嘛。我们先来听一下。 也对也对， 马上就要呼之欲出了。 对，我都想象到在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已经准备唱出来了。 对， 立马收住。 刚才啊听到的这个前奏是出自哪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呢？一定要编辑答案到白金 FM， 不用加北京电视手机号码啦。 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对味。 梁咏琪胆小鬼我一定就猜到了，有很多朋友就是无论是为了戏弄我们还是真正的听错了，他一定会猜梁咏琪只有胆小鬼 啊。是吗？我是刚才看到消息你知道，就是有很多朋友发来什么书名号啊，还有叹号，还有把这个电影的第几部标出来，还有表情，你们真的太有时间了，怎么那么多老实人呢、啊为什么不直接把名字打出来？ 我们的听众就是这么实在，就像每一次老白不在的时候，我发钱也是一样实在啊。黑马特别可爱，他刚开始说就很着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30秒到45秒钟的时间，现在相对战线要拉长一点，就是在一首歌曲听完之后要把答案收集好，然后我们会再选择所有答案当中最快的，还有在中间的那一位。 哦，是有这样的一个甄选的选择。 所以就是有很多朋友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哎，很着急啊，怎么办？这什么来着？好熟悉，时间煮雨，但是出自哪个电影了？黑马突然刚刚说啊，忘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最后发过来是1、2、3、4、5、6，这天哪，这变数太多了。 我们要不要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朋友？一位叫做 刘娇玲，希望我没有念错你的名字。 他说小时代郁可唯的时间煮雨，还有一位叫做 波波慧。 对，恭喜你的回答正确，刚才的这道题就是来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是出自小时代当中的了，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犯蠢的人是我，我只回答了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并没有说电影名字小时代了。记得要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把9块9毛9的2码发送过来哟。刚才那两位朋友听到我们为你打 call 了吗？ 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

靓丽的华人女歌唱家莲妹以动人音乐致敬消逝在战火中的花样年华。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4月16号到17号，中国观众的老朋友指挥家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此番大师与乐团将现场演绎霍万辛纳前奏曲、荒山之夜、死之歌舞和图画展览会等多部莫索尔斯基的经典作品，以及音乐会版歌剧霍万辛纳。今天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发表声明，指责网易云音乐曾多次侵权，要求其整改才会恢复转授权洽谈。而对于其他正规平台，腾讯音乐将继续开展广泛授权合作。3月31号，网易云音乐上大批周杰伦歌曲版权到期，不过在4月1号的7个小时里，仍然有200首无版权周杰伦歌曲被售卖。之后网易云音乐先后2次发布声明致歉。第一次声明中表示，上述行为是忽略了执行上的问题，没能及时修正。而第二封声明中则要求开通音乐版权监管通道，全民共治，维护正版音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目前公交集团有2条线路采取措施，948路地铁苹果园站到大安山矿因门头沟山区道路湿滑双向停驶，925路延庆南菜园到长宁因延庆区路面湿滑采取区间措施，发延庆南菜园到谢子石区间。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音乐素描， 又到了走心的6点半的时间啦，朋友们，今天这个气温是不是很适合躲在被窝里面，让我们一起走走心呢？今天准备的这首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毛不易翻唱的《请记住我》。因为清明节是一个适合扫墓或者说祭奠我们故人的日子，我在想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 Coco 寻梦环游记当中那句经典台词， 死亡不是重点，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会记得你。 所以说这个节日的意义就在于要记得那些离我们远去的人。养乐多和大古力，他说看电影的前一天，我养了2年的狗被一个车速很快的车撞倒了，爸爸牵着狗，牵引绳很短，如果不是他先撞住了狗停了下来，估计我爸爸也会被撞吧。家人都说狗是有灵性的，他一定是替我爸挡灾了，也许这么说是为了能让我好受一点。如果真的有轮回，我希望乐乐

就当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时间啦。 嗯， 所以呢今天有请思萌先来推荐他的两首歌曲。 好，先让我来推荐呀。 对，这是我们对待来做客我们嘉宾的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主持最优厚的待遇。 哦、 比如说每一次郭鹏来的时候都会推荐两首歌、 嗯、 然后以至于到我们最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只会有一首歌曲的时间留给我。没关系。 好好好，那先让给我了。那我今天先来带来这首歌曲是不算很陌生了。 嗯， 来自陈洁仪的这首心动 啊。 这个版本呢其实因为它不是原唱嘛，相比较于99年林小培当时那个版本，如果让我来描述的话，可能林小培那一版是一种奋不顾身的呼向爱情的勇敢，而陈洁仪这一版呢可能唱上去更有一种历尽千帆的很淡淡的那种陪伴。 对，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画面一下子回到了歌手的舞台上，回想起陈洁仪当时娓娓道来心动和初恋的样子究竟什么样呢？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有的缘分或者说有的情愫就会像陈洁仪这首歌曲一样，一见你第一眼的时候就会怦然心动吧，心跳也加速了，呼吸也不畅快了。但是有的缘分呢可能会像秋和波波会一样，是因为相知才会变得心有灵犀一点通。 嗯， 所以特地想把这首你的推荐的主播私房歌送给他们， 心动送给秋和波波会。 对，因为很巧合今天在我们接通第一通电话、嗯、白给百块的时候、 哎、对， 是接通的秋，他说我们俩六月份结婚，为什么说刚才我们发送这个9块9猫9小红包听前奏的那位女生， 嗯， 就是他老婆。 哇， 然后波波会在第一瞬间发来信息，他说和老公一起发的答案他被接通了。我边开车边抱怨说啊，为什么没有接通我的电话呢？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两个9块9毛9的红包分别给了二位。 对，所以祝你们新婚快乐，我们能做的就是送祝福啦。 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好了，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改变一下啊，下面我要带来的第二首私房歌呢是来自 Grace Vanderwall。 嗯， 这是美国达人秀的一个冠军，也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女生。推荐她有两点，第一点是她的声音特别的有穿透力、而且在待会儿我们呢听到的副歌的部分是会有一种非常一众人陪伴的那种力量在心里面的。 所以来听这首来自思萌推荐第二首歌 Coming Up Roses。Oh no no no, 另外一首歌 Clearly. I'm gonna stay here now. Close the curtains, cut the lights. March of darkness in my mind. It's gonna take me down. It's gonna take me down. All the roads I've been before. Same mistakes, always got me shaking. And all the signs, the ones ignored in my out. I'm gonna make it out. Take a breath and say a prayer. Find the strength in my despair. It's not gonna take me down. It's not gonna take me down. All the roads I've been before, same mistakes, always got me shaking. And all the signs I once ignored in my denial, I didn't wanna face them. I can see clearly now the rain has gone. I accept all the things that I cannot change. All of the dark bounds, the dawn has come. It's gonna be a bright. 来自思蒙的第二首歌曲的推荐叫做 Clearly、为什么会看错呢？因为刚才就是思蒙在推荐之前特地跟我商量一下，说我们能不能把前面一首歌换到最后一首， 顺序稍微调换一下。对对对，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今天在来广电的路上、从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看到那个阳光透过云层一点一点的渗下来的时候，听了这首歌，哇，整个人非常的过瘾。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我们的天空已经慢慢的乌云散去了。 哎，对对对，春光明媚。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打开了我们下面的怎么说后半时段的情绪的一个高潮点了。Clearly，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因为我们在稍晚一点的时候会把今天的歌单抛出来哟。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江江，我们又回来啦！又到了我们推荐主播私房歌的时间了，所以接下来的两首歌的时间是留给我自己了。 来，今天想带来什么歌曲？ 我今天想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和时间有关，其实 和时间有关。 我之前是想把时间主语留在主播私房歌推荐，虽然说这 首歌，但是那么无私的已经拿出来了。 虽然说这首歌曲传唱度已经非常高了，其实在节目当中再次重现的话，可能啊会有一点觉得，那这个主持人听的歌曲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呢，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当中，我想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很重要。 哎，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就是黄渤他们演的那个机条，其中有一集就是在说时间的问题。他们有一个小环节设置的非常巧妙，就是在一个大桥上，所有的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走，然后把每一个年代的标记都已经标记下来了，让时间倒着走，走到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停下来，剩下的人再带着你的心愿继续前行。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所以从大桥的这头走到那头，基本上走完了生命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对，只是呢，他是在用一种时间的方式，再用一种游戏的方式和大家来诠释说，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有多么的珍贵。当然，准备了这首孙燕姿的《时间的雨》，我想说在稍后再放，因为这首歌曲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就是来自推荐的第二首歌曲 Bob Dylan 啊。 因为最近在看他的书了。 I'm not sleepy, and there'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